乔乔，你刚才给我喝了什么？ 兴奋剂，俗称。 回答的人态度很干脆，乔家唇舌齐上地舔弄着郭林的肩膀上，他跟上瘾一样地盯着那一块地方，看着他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一直到隐隐透着血气了，他才满意地笑了一下，抬起头看着床上男人逐渐开始涣散的目光，用手磨蹭着对方的嘴唇， 而且是药效很强的那种。 性欲之所以很多时候跟毒品扯在一起，是因为当你身体的需求开始叫嚷的时候，都让人无法抗拒。郭林觉得口很干，不只是干，还夹杂着让人很不舒服的色意，整个人仿佛干涸了很久的荒地，皮肤上随便滴上一滴水都能够发出被蒸发掉的嘶嘶声。视线很清晰，大脑却无法清晰地接受传递回的指令。郭林看着乔家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他却连最基本的开口都做不到。他无计可施地动了动手指，嗓子干哑的已经失去了平时的清朗。 乔乔，你别太过分了。 这么下去，他们两个不过是同归于尽。即便意识已经混乱到一定程度了，郭林骨子里的警觉性还是在的。他知道眼前的情况很糟糕，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乔家来说，都已经彻底失控了。手上卡着的手链磨蹭着手腕的皮肤，他带着怒意的来回拉扯。昏昏沉沉的感觉伴随而起的铁链，似乎能起到一些平复他身体骚动的作用。而感觉郭林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大，乔家终于不耐烦地伸出手去按住他。 别他妈的乱动。 乔家。住手。 郭林难受地仰着脖子，他声音抖得厉害。并不是因为被点燃的性欲之火，而是因为恐惧。他无力控制目前的局面，却很清楚最终的结局。不断重复的助手里面有命令也有请求。郭林这副样子，估计这个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见过。所以乔家下意识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他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发觉嗓子干得甚至挤不出声音，只能跟郭林四目相对的彼此看着对方。区别是乔家的意识很清醒，郭林在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清醒，即便那看起来很徒劳无功。 乔家，你和乔坚别发疯。你 郭林的话已经有一些支离破碎了，他手指不断地收张着，看起来努力地想要抓着什么。如果现在乔家把他松开，估计这人能直接掐住他的脖子咆哮。偏偏他现在只能无力地躺在床上，一边对抗着冲刷他的情欲，一边试图劝服他放弃自寻死路。这辈子他都不会再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了吧。乔家咬了咬牙，觉得心口瞬间炸开的酸痛感几乎冲红了他的眼睛。不想再看见郭林神志不清依然不肯放弃的样子，乔家索性抓过旁边的毛巾直接盖在郭林的眼睛上，只露着依然念念叨叨的嘴，一张一合的顽抗不肯妥协。警察的意志力还真是惊人，这种药一般是用来对付那些放不开的小男生的，两颗下去连自己姓什么都记不起来。郭林能扛到现在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不必再面对那种带着谴责的眼神，乔家自己的表情也温柔下来不少。他的手沿着身下男人的脖子往下游走，划过锁骨，最后顺着肌理的曲线很慢地往下攀爬，没有之前跟那些小男生在一起翻云覆雨时的激情，只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那是一种类似于珍惜和崇拜一样的诡异感觉。明明他乔家这辈子都没对人产生过这种心情，却偏偏在这种只剩下生理反应的时刻几乎被没顶了。郭林的身体不同于他见过的任何一个男人，肌肉很结实却没有那么膨胀， 皮肤算不上多好，但就是怎么看怎么舒服。乔家不是个性欲旺盛的人，很多时候解决生理需求只是在走那个不得不做的流程，跟现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贴在郭林的胸口，动作温柔的他自己都无法理解，好像他活了这么多年头一次这么认真地去做一件事儿。视线被毛巾挡着，郭林的身体很敏感，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从口中溢出，却还是不时夹杂着他意图维持神志的轻哼。乔家是在他身体上点火，从胸口一直渗透到他的血液里，任何细微的动作都能导致一波足以让他叫喊出来的刺痛，因为欲望无法宣泄，手脚被束缚住的无能为力，加上心里强制不能松懈的抵抗，郭林整个人被埋在进退不得的尴尬境地里，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煎熬。这是一场无论从出发点、结果还是过程，都惨烈到没有半分美好的性爱。但这只是郭林的感受，乔家的动作一直维持着不急不缓的节奏，他很有耐性地一点点开发着郭林的身体，注意着每个细节的反应。在感到郭林的动摇时，会很兴奋地变本加厉。一直进展到郭林的下半身，他听见了被盖在毛巾下面的男人嘶哑的一声重哼。雄性的象征多数时候也是最大的弱点。乔家仔细地扣紧那里，动作不轻不重地来回摩挲抚动，感受那里灼热的温度，饱满充血的状态跟郭林挣扎扭曲的反应完全形成了对比。这人竟然到了这种程度还不肯放弃，他乔家还没这么用心地伺候过什么人，难得这么下功夫，郭林这是根本不给他面子。心里腾起不满的情绪，乔家一把扯掉盖在郭林脸上的毛巾。郭林的视线还盯着头顶的天花板，他的意识已经被情欲的狂潮冲散得支离破碎了。抵抗欲望是一件能够让人崩溃的事情，背后的汗简直如同躺在已经湿透了的床单上。但是即便如此，在乔家动作很慢地坐在郭林身上时，他还是猛地缩了一下。不顾手腕已经被磨破皮了，郭林像是被打开了某种开关一样，死命地开始挣扎，那种劲头俨然像是要把自己的腕骨折断一样。乔家本来就疼得直冒冷汗，看他这副样子也有点急。 我操，你疯了！ 郭林上半身挣扎着，腿也没闲着，毫无预警的一动让他本来进展得很缓慢的动作突然之间有些失控，疼得他脸色都白了。他一把压住郭林的胳膊。 你不是想我用这种姿势死在你身上吧？ 话说得咬牙切齿，乔家闭上眼睛忍耐地等待那一波疼痛过去，好让他的身体适应。从来都是做进去的那个，他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做起来能疼到这种地步。当然这该也跟郭林的不合作脱不了关系。大概是感觉到了乔家的辛苦，本来已经有点失控的郭林诡异地安静了下来，他的手抖了抖，整个人双唇紧抿，皱紧的眉间蕴藏着痛苦和快乐交织的错乱，毫无焦距的瞳孔中映着乔家忍耐的五官，逐渐拢上一层当事人毫无知觉的柔情。他慢慢地开始放松腰部的肌肉，让乔家一点一点地挪动下去。这种事儿总是开头的时候比较难，后面的进展就是全部交给身体的自然反应。乔家没试过在这种事情上去取悦人，这种感觉比他最早预想的还要糟糕，他只能努力让自己忍耐着别半途而废。在注意到郭林放松了身体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男人在性爱上的天赋永远是无师自通的，一个没被男人上过，一个没上过男人，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太和谐的两个人所经历的磨合期却短得惊人。可能一直以来他们都没有停止过想象这个时刻。早在那天，乔家对着床上的男孩叫着郭林的名字起，对方就已经介入到他的身体中了。现实中的这一步顺理成章的没什么违和感。 郭林脑子里乱得抓不到任何头绪，只觉得眼前乱七八糟的飞舞着很多东西，他抓不到也碰不到，汗流得跟水一样，郭林甚至有一种即将窒息的错觉。他费力地张着嘴，这种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地方听从他大脑指令的感觉非常的糟糕。 只为证明这错。